这地方还是男女共用的。千真进去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贴近墙边听里面的动静。因为避开了大厅，所以果然比之前清楚了不少。庄一伟小声地问了一句， 怎么样？ 他点了点头，表示能听见。里面显然全是男人，谈论的话题有点杂，扯上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感觉就是一般的小混混，嘴里没个正经，但是也不像是从事什么特殊职业的。千真皱眉听了一会儿，刚准备起身，有一句话飘进了他耳朵里， 你别这么紧张，才不看出来。 这一句话的效果有点一时激起千层浪的架势，里面马上有一番乱七八糟的动静，然后有个男人哼了一声， 哼，警察又怎么样？ 旁边有人插嘴， 这附近好像有警局，警察估计是来吃饭的，未必跟我们有关系。 七嘴八舌的在说话，这里千真听得不清楚，他又下意识的往前凑了凑，然后就听见刚才哼了一声的男人说， 两个警察管个屁用，上次四个一起不还是拿我们没辙。 千真立刻把庄一伟扯了过来， 艾老大，我们之前在 S 城干的那票动静太大了，估计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咱们的消息，咱还是注意点吧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 说话这人的声音稍微有点发细，大概是个有点头脑的。他劝了两句，然后跟其他人说， 总之把钱都收好，咱们赶紧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再想办法。 按照这几个人的对话，似乎是外省的逃犯。钱真给了庄一伟一个眼神，对方点点头，他拿出手机给局里打了个电话，让查一查最近 S 城发的通缉令有没有团伙逃窜犯。这边他电话还没扣，突然感觉厕所的门被人拧了一下，千真警觉地站起身，还没来得及动作，庄一伟就朝他扑了过来。所有事情发展得很快，先是他耳边传出一声很尖锐的女声高呼，然后就是一阵骂骂咧咧的数落， 你们两个大男人在厕所里半天了也不出来，到底要干嘛呀？ 然后是觉得庄一伟的脸在他眼前不断地放大，一直放大，到最后就直接贴到了他脸上，他唇上觉得一软的时候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再然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千真听到耳边一阵骚动，陆陆续续的有人凑过来，然后都是惊讶的抽泣声和议论，再然后庄一伟一手甩上了厕所的门，门口还了一句脏话， 妈的，你们两个大男人搞这玩意儿就算了，干嘛非得在饭馆里搞，这么饥渴去开房算了。 还是那个女人，千真觉得庄一伟的舌头在自己嘴里快要翻天了，他在感觉周围稍微安静了一点之后，直接把人推的撞到了身后的洗手池上。 我操，你他妈的疯了。 虽然他也知道情况紧急，但是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戏剧化吧。庄一伟给他比了一个嘘声的手势，示意他继续听旁边的动静。千真突然觉得胸口心跳的声音要把他的理智轰炸没了，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其他的原因，他瞪了半天，一直到庄一伟皱眉了，才有点不甘愿地贴回墙边。里面显然刚才也有人出来看了，正在里面开着很下流的玩笑，但是似乎是骗过去了。后面的话千真不想再听了，他皱着眉站起来，猛地拉开洗手间的门就往外冲，庄一伟跟在他后面。两人走过大厅的时候，明显很多人注意的视线都在他俩身上，那些复杂的目光让千真有种拿枪出来狂扫一通的冲动。所谓杀人灭口，他第一次有了如此清晰的欲望。庄一伟甚至还给了饭钱。两人出了饭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跟队长请示了一下，两个人就躲在饭馆对面的胡同里，小心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况。这地方离警局很近，所有人调过来也不需要多久的时间。经过核查，这伙人大概是之前一起抢劫案的犯罪团伙，已经做过好几票了，不久前被警方追查到，然后一路逃窜到这里。庄一伟等到队长到的时候，大概汇报了一下情况。 一共是五个人，怀疑身上有武器，饭馆里现在吃饭的人比较多，不适合在里面动手，所以我建议还是等他们出来再实施抓捕。 队长点了点头， 暴露身份没有？ 他问这话的时候，钱真在后面脸色变了一下，庄一伟倒是挺坦然， 应该没有。 好， 拍拍两人的肩膀，队长示意其他人赶紧部署抓捕的计划。两个人领了枪和防弹衣，都穿好了，也加入了抓捕的任务。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，虽然对方有所戒备，但是刚出饭馆门口就被直接摁倒在地上，还是没在他们的意料之中。有个人反抗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被堵在胡同巷口的刑警给扣了，这五个人无一漏网。把这几个人都押回局里，队长满意的冲钱真和庄一伟点了点头， 干得不错。 庄一伟没说话，钱真的脸色一直沉着。等到其他人撤得七七八八了，留在最后的两人终于针对刚才的事情要算账了。庄一伟看着钱真的表情忍不住笑了一下， 我说不就是被亲了一下吗，你至于吗？ 钱真一句话没说，挥手就是一拳，直接打在庄一伟的肚子上。后者虽然用手挡了一下，但是也算是很老实的挨了。装模作样的揉了一会儿才挺起身，他皱着眉靠在旁边， 打完了输他没有？ 钱真面色不善， 没有， 没有，继续打。 庄一伟也不避，就靠在边上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边看着钱真笑，笑得特别欠抽。但是钱真打不下去，他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，偏偏打完了一圈怎么都下不去第二次，恨恨地站在庄一伟对面憋着火，咬着牙光瞪人不讲话。这时候庄一伟才勉强站起来，一把捞过他扣在自己怀里，一只胳膊横过了他的肩膀。 好了，别气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回头请你吃饭算赔罪，要不然晚上先自罚一斤，给你打一个月的午饭怎么样？ 絮絮叨叨的庄一伟一边说着一边拖着钱真往局里走，被他扣在怀里的人挣不开，只能咬牙切齿地任他搂着。 下午还有任务，你这么生气会影响抓捕情绪的，你要真这么生气我让你亲回来呗。哎呀，你别气了，我说。 两个人的背影相携而远，在阳光下拖着两道交叠在一起但是不太长的影子。那个吻钱真记了很多年，记住的不是当时庄一伟的表情或者周围的情况，毕竟他当时其实什么都没注意，只是记住了自己当时心跳的声音，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清晰的心跳，急速的带着急于掩饰的尴尬。在往后的这么多年，他一直觉得自己看不透庄一伟这个人，时而认真，时而糊涂。他觉得自己也是时而清醒，时而茫然，只是那种对彼此的信任已经深入到自己的身体里了，任何情况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。他们两个是搭档，是一辈子的搭档。到最后钱真依然记得那日在艳阳之下，他站在警察局的院子里，原本在电话里跟他说了半天报道地方的庄一伟迟迟不见身影，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，然后由远而近地跑过来一个穿着警服一身潇洒的刑警，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微微一笑， 嗨，钱真吧，我是庄一伟。